当西方仲系大混战啦、蛮族入侵啦、部落战争嗰阵时，点解中国已经有咁早熟嘅政治？所以我就系话，大家要把握住第一条中国史嘅主轴系乜嘢咧？就系、是、一头一尾，嗱，好重要啊！我哋咧就系、忽略咗个头，就系、重视个尾。个尾系咩咧？就系、由清末开始嘅近代史，晚清嘅变革啊、甲午战争啊，一路到呢、再数前啲1842年鸦片战争开始，割让香港，中国进入面对西方列强嘅一个挑战噶啦。咁呢个就系尾啦。个头系乜嘢咧？个头你一定要认识嘅，其实系由春秋战国到秦朝呢一段历史。如果你由头入手，我以前读嗰啲已经还翻晒俾呢个中学老师啦，唔再记得啦。咁我要重新再入手，咁点啊？咁样一头一尾，我建议大家一头一尾就系春秋战国，然后秦统一呢一段叫做周秦之变嘅历史，一定要深读。深读，我意思系话，即系要有深入嘅认识。第二个大变革系咩？就系晚清之变革，就系呢个嘅鸦片战争，由香港割让作为起点。一头一尾嘅变革就系主宰咗今日嘅中国大陆嘅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等。你要理解点解中国大陆系咁严苛嘅一种对官僚体制嘅不信任啊，对人民嘅监视啊，包括巨细无遗嘅户籍制度，温家宝废极都废除唔到嘅户口制，系咪共产党嘅邪恶呢？咁样，咁你要明白，共产党实际上都系中国文化嘅产物嚟，唔系马克思，唔系列宁嘅产物嚟，佢系将中国文化里面嘅一啲元素，将佢发挥到淋漓尽致。呢、这个就系我哋理解今日中共管治嘅一个好重要嘅进路。 好，各位朋友，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敢怒敢言。今日嘅节目咧就由呢个中美贸易战讲到非洲猪瘟，亦都讲到香港政府啊，究竟对于呢个香港民生嘅做法吓、啊，去到一个咩地步？上一节最后咧，咁啊同阿巴人倾开，阿巴人就话：，哎，其实香港政府嗰、那个即系今时今日啦，面对呢个非洲猪瘟个问题咧，其实首先个问题系因为既有嘅政策咧而令到佢更加难处理。啊、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原來2006年的時候就重新就政府的政策就是要收回豬牌，就鼓勵你交豬牌出來賠錢給你，就叫你不要養了。啊、200多個豬場就剩下40多個，其實那個豬的 quota 就已經急劇減少了成70-80%，剛剛就是剛才他們都說給我聽。咁其實即係自己攞嚟喎，呢個問題係嚇，以前香港嗰個養豬嘅 capacity 明明係高好多，甚至乎都夠我哋香港人自己食嗰個新鮮豬嘅供應。咁但係唔知點解你自斷雙臂。咁自斷完雙臂咧，最好笑就係嚟到今日發覺，哦，原來你想自斷雙臂之後依賴嘅大陸豬咧，原來係靠唔住嘅，原來佢係會出事嘅。啊，咁跟住而家搞到個問題翻翻嚟咧，就我頭先先同阿陳教授講起，原來而家咧每日嗰個本地豬農供應咧係300隻左右，但係原來仲低過疫情之前，即係仲低過非洲豬瘟之前。原因何在咧？點解冇？而家最緊急嘅時候，點解我哋香港豬農唔整多啲豬出嚟咧？ 咁其實咧，非洲豬瘟之前咧，香港每日大概本地豬大概500隻左右。咁而家就300隻，咁原因係啲咩咧？就係咧，佢喺大陸爆非洲豬瘟，即係香港即係都有非洲豬瘟啊，即係開始停一停先，唔俾入嘅時候咧，咁咧就本地豬咧就本地農場啊，本地豬場啊就谷行咗佢哋嘅供應量，咁就由500咧谷到1000，即係 double 咗，其實係咁樣啦。咁其實咧呢樣點樣會點樣嚟嘅咧？呢500隻突然間 係啦，點樣嚟咧？突然間多咁多。 第一咧就係咧，佢好明顯就將一啲咧未夠稱嘅豬拱咗出嚟先啦。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咧佢咧就將啲本來應該留低嚟做繼續做種豬嘅豬咧，就都拱埋出去。 點為啲種豬？ 係啦，種豬係咩咧？嗱，其實咧豬場養豬咧，首先係一隻有啲係負責真係我哋生豬嘅，啲豬係負責係，即係啲。係啦，即係 啲豬乸， 係啦，豬乸啊，豬公啊，咁就係負責，真係負責生 嘅。佢就唔係攞嚟食㗎啦，就係、是、生 嘅，係啦，咁樣啦。咁問題就係當嗰啲嘅 有些應該是有一定的部分呢，即係生一批就有部分已經留低嘅，就應該 係留種啦， 係留種啦。咁但係佢啲都拱埋出去。咁好啦，咁而家咪就係、是、咁你留唔夠種咯，咁自然成個生產嘅規模都要降低啦，都要 即根本就唔夠豬乸生豬仔， 係啦， 又唔夠豬仔養出嚟俾你賣。 而 at the same time， 亦都我哋冇辦法可以喺其他地方引入新嘅種豬。即如果其他地方，譬如其他國家，譬如中國大陸，佢有新嘅有多種豬，咪可以買嚟香港咯，買啫嘛，都係其實係種豬最初都係買翻嚟嘅啫嘛，都係咁，但係又都賣而家又冇得賣啊！ 咁敢買啊？ 係啊，都唔敢買啊！ 大陸上面都有問題啦。第一，佢賣俾你咧，因為大陸都唔夠豬啊嘛，佢啲種豬都好貴啊，我相信即係啲種豬。即理論上，如果是好的種豬，即係冇非洲豬瘟啦。咁嗰啲豬你即係當佢如珠寶嘛。係 啊， 你唔係幾敢喐佢啊。 係啊。 咁你而家同香港大陸講話，喂，我要買，咁佢都未必賣俾你啦。第二就係你又夠唔夠膽買咧？係嘛？佢到佢肯賣嘅時候，你又信唔信得過嗰只豬係健健康康嘅咧？咁啊，真係好麻煩。 係啊，所以就點解就係而家就係谷唔翻起以前嗰個原本五百隻嘅生產量，就因為本身真係連種豬都唔夠。 咁所以呢個其實講到尾就係香港政府真係唔知黐喺邊條筋嚇，即、啊、係、就是、當年我哋好地地個豬業仲喺度運作緊嘅時候，點解要落重手去打擊個豬業？美其名就係咩話防疫啊？即、 嗯、 係、就是、當時驚日本腦炎俾啲豬傳染人，咁你就好笑啊！而家整個新嘅疫情叫武漢肺炎，咁你又搞到香港人而家仲麻煩，即、嗯、係、就是、又加埋非洲豬瘟，即、嗯即係啲嘢翹埋一齊，即係嗱，我哋本土研究社或者好多即係尤其是做本地農業研究嘅朋友講好多年啦。其實所謂要維持一個城市嗰個穩定啦，包括呢一個食物嘅供應啦，其實應該係要諗一樣嘢叫做自給率啊嘛，嚇、啊！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你本身個城市應該可以生產到足夠或者唔好話足夠啦，即係一定份量嘅食物係俾本地人食嘅。咁當你呢、這個全球嗰個食物供應出現一啲不穩定因素，譬如有時啲豬又唔掂啊，啲菜唔掂嘅時候，唔緊要嚇，本地都頂一頂。嗱，咁呢個問題都唔係二分噶嘛，即係你唔係話喂本地嘅菜唔夠所有人食，咁所以你就不如一棵菜唔種嚇，調翻轉噶嘛，就係、是、我哋種得幾多咧，我哋去到嗰個受影響嘅時候，影響就細啲啊嘛。嗱，即係譬如如果我哋嘅豬農豬業係可以生產到，譬如一谷起上嚟可以七八成豬，我哋都包曬都得嘅。咁你一下減人哋外國進口少咗，我啲豬都唔會無端端飆到三倍價錢咁高啊！即係呢啲係好實際嘅嘢嚟喎，其實。咁點解香港政府即係都唔知佢即係佢面對疫情，不特只係話啊，我哋應該要加強嗰、那個生產，而係哦咁危險，我哋唔養啦。哦，即係呢個係。 即係呢個諗係結構性問題，即係香港政府由九七年之後喺。政治上應該覺得冇必要去維持一個自給率或者一個 sustainability 一個概念，因為諗下，喂，我哋背靠祖國嘛，即係祖國提供一啲食水啊， 祖國乜都有， 嚇、啊，祖國乜都有， 美好曬山河， 都係有分別噶嘛，即係你始終諗下人哋一國兩制咁，你真係有難嗰陣時候，佢救邊個先？即係但係依一種思維，以往喺港英政府佢有一個即係危機感喺度嘅，係啦，就咁講話六七暴動嗰陣時候之後都做咗好多關於食物即係本地農業政策嘅一啲嘅提升技術，係啦。佢七十年代嗰陣時候，佢譬如用豬為例啦，做咗好多啲嗰陣時啲檢疫啊，另外一啲嘅疫苗啊，或者係點樣幫手 boost 佢嗰啲豬豬嘅生產，即係 productivity。佢諗咗好多嗰啲嘢嘅。咁但係而家如果要依個香港政府去用翻類似嘅策略性思維去諗咧，就未免有少少即係 緣木求魚啊！ 即係佢冇咁樣諗啊，同埋佢喺城市發展嘅過程之中咧，始終都係諗咗即係起咗，即係用一個 urbanisation 嘅概念咧，就係你依啲咁嘅 農業 primary industry 咧就污染嘅、污糟嘅，即係用一個衞生角度去將佢連根拔起。 嚇！ 佢從依個角度諗，亦都加上冇一個即係戰略思維，就係諗點樣去增加個自給率，或者保住自己嘅自給率。 係， 所以先至會出現喺零六年嗰陣時嘅政策咯，就會令到喂你豬場一來有臭味啦，另外就係排污啦，第三就係、是、嗰陣時有啲咩日本腦炎啊， 即係二千年代嗰陣時開始有日本腦炎啊，就覺得豬係一個衞生問題，而需要在城市化的一個衞生環境之下剷除它咯。咁喺個背景底下，先至會令到啲本地豬業本身佢嗰個價值咧係被看低。咁依啲問題積埋積埋，就導致到今日個境地啦。嗱，就我哋唯一嘅即係唔係唯一啦，即係大部分90%嘅活豬大陸嚟，而家大陸都未必俾到豬嚟。咁你點算咧？下一步應該點做咧？嚇！咁就冇睇到任何嘅，即係有下一步有啲咩政府官員可以講到俾我哋聽，我哋啲路點樣走，即係將來個豬點算，見唔到。 我諗呢個可以見到而家我哋香港政府嗰個施政或者係嗰個執政嘅能力都係，同埋個思維都好受影響。即係你頭先都講話，九七之前港英政府係要諗，喂，咁啲人冇豬食，我要諗下點樣俾豬你先得㗎。而家係喂唔緊要啦，咩都靠大陸啦。係嘛？大陸有豬咪有咯，咁大陸冇豬咧，佢唔諗呢個問題啦。或者大陸冇豬，佢嗱非洲豬瘟到而家冇聽見話香港政府點樣為香港嘅豬肉供應嘅多元化而盡做任何嘢啦。即係呢個就係我諗個思維好根本嘅差異，就係、是、以前港英政府就覺得喂香港嘅事，香港我哋香港政府都要處理一下喎。嚇、啊，即係嗰六七十年代已經唔係俾人話係特別好嘅年代啦嘛。即係我哋成日吹嘘嗰個係麥理浩咧，七十年代之後啦。咁、但係六十年代香港政府都做翻呢啲嘢。 因為佢嗰陣時諗緊係一個香港安全問題啊。 係， 即係諗下你冇食物咁你暴動㗎啦嘛，六七暴動，佢大陸就cut斷你，就為咗希望製造混亂啊嘛嗰陣時。咁你真係冇食物，佢要諗點算，所以佢先派咗啲專家去東亞各國去揾啲豬翻嚟。 係，咁呢個就好奇怪啦，即係都其實都曾經有朋友即係同大家傾開偈，我講起話，其實呢個香港政府嘅思維最終咧係害咗香港。甚至乎係咩？個害埋國家喎，啊！即係嗰啲香港官員就即係，梗係背後梗係一啲擦鞋嘅諗法啦。唔緊要，咩都背靠祖國，係嘛？咩都靠祖國咧，咁啊到時同香港人講嗱，你食豬大都係食大陸豬大啫，係嘛？你而家仲唔快感恩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咧，造成個結果就係、是、喂，咁大陸嗰啲供應一唔掂咧，就變咗我哋香港都唔掂。咁其實你走去同大陸講話，喂，不如你俾翻啲豬我啦。咁啊，其實都唔係未試過。大陸嘅網民或者一啲一般市民都會講一句話：，喂，香港搞唔掂自己嘅咩？嚇、啊，你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你自己都負責唔到自己啲食物供應，點解仲嚟幫國家添煩添亂呢？即係呢個問呢咁嘅語言，其實我哋都有聽過。即係香港好多時候出現咗啲咩問題，然後國家打救嘅時候。啊！國內都有其他城市或者其他嘅市民會提出，喂，點解你香港人又多錢又多，技術又高，都無端端走嚟問我哋呢啲嚇，問我哋攞豬咧，我哋都唔夠食嘅時候，你同我搶豬，你玩嘢啊咁樣嚇，即係呢啲聲音都係有出現啊。咁但係呢個咁嘅結果，反而係香港政府一手造成喎。即係本來我哋真係好地地有豬食嘅，係你搞到我哋一定要靠曬大陸，然後先搞到我哋而家。即係講真啦，以國家立場嚟講，真係都係真係真係添煩添亂嘅喎。即係佢都冇咁多嘢俾你嘅時候，你同佢爭係嘛？咁佢都即係頭痕噶嘛？咁點可以咁樣咧？係嘛？咁所以香港政府即係嗰種即係點講擦鞋嘅心態，嗰種事事奉迎嘅心態，其實最後都造成咗呢啲惡果出嚟。亦都呢啲結果，坦講未必係中國共產黨好樂於見到，即係佢都唔係幾 care， 即係佢都唔係幾。幾想你無端端有親事都埋下下都嚟嗌我先得㗎，我都冇嘅喎，即係點搞咧咁樣？咁呢個此其一啦嚇。咁但係另外一個問題都要問啦嚇。其實坦白講，而家都仲係靠大陸豬為主嚇。咁啊，其實大陸豬嚟香港係點嚟嘅先？即係究竟係咪好危險㗎？呢、這個即係講緊佢而家你都講啦，而家非洲豬瘟一個風土病，我驚唔驚我哋食埋曬啲非洲豬㗎？ 咁我講下香港嘅，但係即係鮮豬點樣嚟香港啦，即係大陸嘅鮮豬點嚟香港。咁其實咧，就香港供應即係供港食物咧，就通常都供港豬場啊、供港農場嚟㗎啦，都係一定係咁樣，即係註冊咗喺供港豬場咁樣樣啦。 咁佢哋咧就通常咧就會先咧就會係即係隔離嘅，其實佢哋會隔離十四日嘅，都會隔離嘅，佢都會嚟。 咦，都好似人咁 嘅 喎。 係啦，都會隔離先嘅，其實佢都會去。咁佢哋咧就嚟，跟住咧就會落去清水河嗰度嘅，其實就會去。清水河 即係深圳。 係啦，深圳清水河，唔係佢會先喺個農場度先隔離先嘅，都會。 隔離。 係啦，都會嘅。咁樣啦，咁咧就會落到咁啊 ，O K 啦，夠期啦，就落到去深圳嘅清水河嗰度。 嗯。 咁咧就有一個檢疫嘅，其實咁大概就留八個鐘頭到啦喺嗰度。咁咧就如果嗰邊嘅檢疫人員咧，即係喺目測冇乜問題嘅話咧，即係冇流鼻涕啊，冇蹄蹄震啊嗰啲咧。 目測 嘅。係目測嘅，咁嗰啲都係一啲比較 資深嘅目測人 員。唔係，佢哋觀察嘅都比啲係比較容易見到嘅啲表徵嘅，即係譬如有冇第一身有冇死豬先啦，當然係。係。咁如果有死豬嘅就乘車走嘅。 OK。 會乘車翻去嘅，會乘車係咁樣啦。咁有啲即係流鼻水啊咁嗰啲嘢啦。咁如果冇咧，咁咧就會同佢哋打個針印叫做係啦，打個針印，即係有啲針嗰啲一嚿針啦，個針會認到係咩農場嘅，就係會係咁樣啦，即係有啲 pattern 咁見到啦，有啲數字咁樣，其實係數字係咪 pattern 數字嚟嘅，就係咁見到。咁咧就會運去經咁啊，理論上咧所有嘅呢啲嘅豬咧都會經敏感度咧就入香港嘅。 即係假定佢完成咗大陸嘅檢疫程序啦，應該就叫大陸話呢啲豬冇事啦。 係啦，咁就會嚟話敏感度啦。咁敏感度咧都會抽查嘅，就都係會。都會檢查嘅，都係會咁就漁農處嘅獸醫咧，就會去敏感度嗰個檢查嘅時候，都 係啲大陸豬嚟啦，咁啊獸醫就望下 啦，係啦，咁啊都係咁檢查啦。咁跟住咧就會如果冇問題咧，就會運去嗰、那個上水屠房，就會去咁樣啦。咁上水屠房咧食環處嘅獸醫咧就會又去檢查一次嘅，咁我哋叫屠前檢查啦，叫做係咁，政府叫屠前檢查，咁都係啲比較觀察啲，又係啲肉眼觀察嚟嘅，都係啲咁樣就係啲有冇流鼻水啊、死豬啊咁嗰啲啦，都係一啲咁樣啦，有冇即係發燒啊咁嗰啲嘢啦，好啦冇啦，咁咧就會劏啦咁樣啦。劏完之後咧，就會咧由食環處嘅衞生幫咧，咁就會咧做一個叫屠後檢查。屠後檢查通常咧就係啲咩呢啲咁嘅淋巴位啊，一啲關鍵嘅器官嗰度就解開佢嚟睇，其實就會去咁樣啦。咁就會睇下有 隻豬都睇， 係隻豬都會睇嘅，隻豬都會睇嘅。咁啊睇下就係、是、究竟有冇啲發炎啊、紅腫啊、一啲唔應該出現嘅一啲嘅組織啊咁啊咁嗰啲嘢啦，嗰啲或者隆腫啊咁嗰啲嘢啦。咁同埋切開啲器官嘅都會去，咁因為湯其實都會切器官㗎啦，其實都係會，咁你唔會即係你豬肺同豬肉係分開賣㗎嘛，其實係係咪啊？咁會睇埋啲器官嘅，有冇啲特別嘅異常嘅情況？咁如果有異常情況咧，其實佢就會同啲就會攞樣本嘅，其實就會係，咁就寄去俾即係 send 去俾漁農處喺大龍嘅實驗室嗰度去做檢查。咁冇咧就會又係打針印，跟住就係走㗎啦，其實係，咁就拍賣咁樣就會係。 咁就出街賣。 咁就出街賣㗎啦，其實會係咁樣啦。 咁聽落去都 OK 啊，係嘛？即係檢曬液，咁照計冇事㗎。我哋食啲豬係咪口口味咁講？即係夠唔夠安全啊？咁計。 我自己有啲擔心嘅，其實係咁樣啦。咁其實咧即係我哋其實本身咧，我個實驗室我哋都有啲做啲啲豬瘟嗰啲 study 啦。其實我哋都即係我哋都懷疑，其實本地買嘅新鮮豬肉咧，其實係有呢只豬瘟病毒喺度。 即係會有非洲豬瘟 嘅。係有機會係有的。 即係經過曬頭先嘅檢疫程序，個豬都可能有事喎。 其實可能有事嘅，因為咧其實佢哋嘅檢查咧，你好見到係好依賴肉眼嘅，其實係。 係。即係齋望。 係啦，肉眼嘅檢查咧，佢最大嘅問題就係其實咧，佢要等佢發咗病，你先至知道。咁但係好可惜嘅就係，其實有時候好多病咧，其實係你未發病，其實佢已經有傳染性，其實係有。 哦，即係好似武漢肺炎咁咯。 係啦，未發病已經有傳染性啦。咁其實你未發病嘅時候，其實未係咁容易，譬如話非洲豬瘟咁樣啦。嗱，咁佢未發病，其實已經有啲研究數據係指出，其實佢就算未發病都好啦，即係未有啲即係紅腫啊咁諸如此類嗰啲嘢出血啊咁嗰啲，其實已經係佢哋嘅體液咧已經係有傳染性噶啦，其實已經係有咁樣啦。咁當然非洲豬瘟呢樣嘢，即係我都必須要強調嘅，其實係真係非常之強調，就係非洲豬瘟本身對人體係完全無害嘅， 即係我哋冇事，係 啦， 人唔會感染非洲豬瘟， 係啦，人係唔會感染非洲豬瘟，所以其實咧。成日食安中心都有講過呢樣嘢嘅。食安中心其實出過一個嘅 press release 嘅一個新聞稿嘅，就係佢好清晰地講咧，非洲豬瘟唔係一個食安問題嚟嘅，佢好清晰咁講。 O K， 佢唔覺得係食安問題。 係啊，佢唔覺得係食安，佢又好清晰咁講過。其實有 press release 係咁講嘅，有新聞稿係咁講嘅。其實咁 ，which is 我覺得都合理嘅，其實因為真係唔會影響， 即係唔會食壞你， 即係唔會食壞你嘅，真係唔會係咁樣。 心理問題啫。 係啦，心理問題嚟嘅，係一個商業問題嚟嘅，就係一個。 因為講真，啲豬瓜咗真係有損失。咁但係 是人吃了它又沒事。 是的，但問題我覺得即我自己個人我最擔心的是什麼呢？其實這個某程度上是其實我們在即這樣說，我首先就說其實我們在做一些我高度懷疑啦，其實香港的一些新鮮豬肉是可能是曾經有攜帶過非洲豬瘟的病毒的，係啦，咁甚至可能都攜帶住緊非洲豬瘟的病毒嘅，其實係。 即係而家我哋分分鐘買新鮮豬咧，都真係可能有啲嘅非洲豬瘟。 係啦，可能係有嘅咁樣啦，即係可能係有嘅，即係但係我都要再去即係 做實驗啦， 做實驗先啦，係啦，都要做實驗先啦，因為我哋手頭上啲數據，但係就我哋未好100%去肯定一定有。 高度有好大嘅理由相信佢應該係有。 好大相信佢懷疑佢有啦，或者有啲嘅數據，但係就即係始終都未係好正式。咁樣去即係仲爭一啲好 實驗程序未完成， 係啦咁樣啦。咁我哋就我唔可以好肯定話一定有一定冇咁樣啦。其實係咁樣啦。咁但係即係我都會懷疑咯。而呢個懷疑其實令到我去擔心就係、是、其實正正因為其實成個檢疫過程咧係好依賴肉眼嘅，其實係。咁但係第一就係肉眼第一個唔好處就係其實你見你要發病先知啦。第二就係其實你係咪真係？咁多經驗去分得到，其實豬病都好多種，有啲會傳染，有啲唔傳染人噶嘛。咁你係咪真係可以分到邊啲傳人，邊啲唔傳染人呢？其實係咁樣啦。 即係今次非洲豬瘟就唔傳人。 係啦。 咁但係有啲咩情況底下，即係有機會有啲傳人啦。如果係咁講， 係啦， 未必係非洲豬瘟病毒。 係咯，未必係非洲豬瘟病毒。 即係譬如咁講，日本腦炎。呢啲 都可以 啊，或者係其他啲未知道嘅一啲嘅病毒。 咁而家呢個屠宰程序個風險喺邊度？點解會有機會令到我哋都感染 呢？我覺得最大問題係其實因為而家嗰個程序，其實我哋冇一個好即係似乎政府啊冇一個好 routine 係用一啲即係科技方法去做檢測的一些程序，全部都靠肉眼，是直至係當我肉眼見到有病，我才要寄去俾， 先至化驗。 係啊，先去化驗咁樣，咁先至咁嗰時先至知嘅。其實首先老實講，香港今次發現到非洲，即係香港發現到非洲豬瘟都好偶然地係咁啱有個樣本係送咗過去。而嗰時都唔係諗住做非洲豬瘟嘅 study， 不過唔知點解漁農署嗰邊又幫佢做咗，咁先至發現到香港有非洲豬瘟嘅豬，其實係，係啊，即係都係好偶然地發生，發現到其實都係，咁即係其實有一個漏洞就係，如果我哋有一日有隻豬攜帶到嘅病毒或者病菌係可以感染人嘅，我哋嘅豬嘅檢疫系統有冇能力去防止啲咁嘅豬係走出街嘅咧？而當中你所有牽涉過呢啲嘅處理豬嘅人，包括屠房啦、衛生幫自己啦，係衛生幫自己啦、獸醫自己啦，甚至係運輸嘅，甚至係街市買湯，即係街市肉袋嘅， 肉箱啦， 你屋企買豬嘅， 阿師奶啦， 都有機會接觸嘅喎，其實呢啲都係會。咁如果即係 touch wood 唔好彩，其實即係有隻係會感染到人嘅豬嘅病毒，喂咁。會不會嚟到呢？但你就全部靠肉眼嘅，其實 我做咗資料搜集啦，就係、是、即係我哋驚緊會唔會有下一隻嗰啲，我哋叫人畜共通傳染病，即係 zoonotic disease， 就係可以啲病毒咧，好似啲武漢肺炎咁由蝙蝠咧，咁啊傳彈下彈咗俾人，咁即又會唔會有啲病由豬咁可以透過進食或者其他途徑就感染到人咧？咁我哋抄翻以前啲資料睇下啊，有冇現成一啲嘅病毒？係會咁出現咁嘅情況咧，就係、是、揾到喺2012年嗰陣時候，大陸曾經爆過一種關於豬嘅病毒，就好有趣個名叫豬三角冠狀病毒，係啦，即係個樣好似三角形咁，不過係冠狀病毒嚟嘅。咁冠狀病毒大家諗得到啦，今次武漢肺炎係冠狀病毒啦，沙士同埋早幾年嗰個中東呼吸綜合症咧，都係冠狀病毒嚟。而冠狀病毒有冇機會係？即係傳俾人咧，都好大機會噶嘛！即係有咁嘅可能性喺度啦，我只可以咁講啦。如果教授可以補充啦，咁但係喺2012年嗰陣時候，大陸係發現咗一隻豬入面有一隻冠狀病毒，而係爆發過嘅。好在就喺大陸就冇再進一步爆發，而反而跳咗去美國。美國就曾經爆過一輪，咁但係後來就冇咗嘅。咁而家個檢疫系統其實佢冇能力處理一樣嘢。如果即係 touch wood 講句。嗰陣時，如果真係嗰個豬三個冠狀病毒佢出咗事，而感染到全中國都係，而佢又深烤有能力感染到人嘅， 咁我哋嘅現行嗰個嘅檢疫系統其實係冇可能，即係真，你講真一句，你睇嗰啲用肉眼睇，你點睇到病毒啊？ 嗯， 你望唔到啲病毒噶嘛？咁我想問一下，其實會唔會有啲係抽幾多樣本去驗？ 有啲咪好啲嘅辦法咧？梗係咁，即係譬如我哋點樣為之驗得好啲咧？可以？ 我諗其實即係都係要抽查啦，其實都係咁樣啦。咁你抽查，然後用啲即係比較。我覺得其實應該講，你話咧 100% 咧去防止到佢走入市場咧就冇可能㗎啦。其實坦白講，即係好似而家咁樣樣冠狀病毒，即係 COVID-19 咁樣樣。你就算你驗極都有機會有漏網之魚嘅，呢個係真嘅，呢個都必須要面對事實。但問題係，我覺得即係政府可能都要考慮一下，會唔會要加強翻豬個檢疫體系咧？即係份即係特別係。不是用肉眼是用一些生物科技技術或者分子生物技術 去做一些測試呢，其實是不是需要去，因為即第一就是 你做有好處的，第一就是你本身已經有一個恆常的一個的數據在這裡、究竟大概百分之幾多會 是有這個的，即你已經有一個 baseline 在這裡，我們叫做有基礎線在這裡、當譬如你有一派突然間飆上去的個 percentage， 即係可能譬如我 let's say 百分之二嘅豬嘅豬係有非洲豬瘟嘅，假設咁先啦嚇。咁啊有幾個玩法啦，即係第一個玩法就是、如果突然間百分之由可能成個禮拜突然間由百分之跳上10%喎，咁你知道有啲事發生緊啦，其實係咁，可能要加強翻嘅檢測啦，已經係一個警報網。第二就係另一個玩法就是可能你驗了很多的豬的病毒，即係你不是淨係非洲豬瘟噶嘛，你有很多豬的病噶嘛，你都係 keep 住去驗分子分用分子生物科學、分子生物技術去驗嘅，可能全部都 remain stable 嘅喎，一樣係好穩平穩嘅喎，就嗰揾到嘅檢測到嘅數據，但突然間好多病出好多隻，咁你會知道其實有啲其他唔知乜嘢嘅病喺度發生緊，可能喺度，即係其實我覺得。那個檢測呢，其實點解要加強個檢測係咩呢？係讓政府第一就係有一個恆常嘅能力啊，去 ready 去做一啲咁樣嘅突然間嘅增加嘅工作量。第二就係佢有個大多啲嘅數據，讓佢可以幫佢建立一個嘅警戒線，其實係一個，去讓佢可以知道究竟其實我哋入緊嚟嘅豬其實係咪有冇事發生緊咧？就係而家係好難去建立呢樣嘢嘅， 即係我而家係對嗰個豬病幾多啊，基本上冇乜控制，即係冇乜數據，冇乜概念嘅。 應該咁講係好唔全面嘅概念咯，因為你全部靠肉眼咯。但問題係你好多頭先講過，其實好多病豬感染咗，但佢未必有病徵俾你睇嘅，其實係咁。而靠肉眼的譬如其實都是捉死豬嘛，其實係捉死豬其實 即死咗已經 都已經好少，其實個數量是很少的，其實係捉即係以話係 pick 到的死豬的量其實係好少嘅，其實係咁但係其實唔代表佢唔係病緊嘅，其實有啲係只不過係你見唔到嘅，只不過係 所以好似肺炎咁咯，係嘛？但係外國成日都話啦，有病徵先好。去隔離啦，咁即係嘥氣啦，即係我哋就知道係嘛，即係好多即係好多成功嘅嗰個抗疫就係因為喂你冇有冇病徵，我唔好理，我隔離咗你先啊，然後先再做檢測先點樣嚇，咁啊即係如果用豬，即係似乎呢、這個。即係最近我哋面對呢個肺炎嘅疫情啦，都令到我哋對於各類嘅防疫都個 idea 都擴闊咗啦，係嘛？即係以前你同人講話，喂有病徵先接觸佢去驗咁可能就一般人聽唔出啲咩問題啊。咁但係即係今次武漢肺炎就已經係一個好大嘅例子咧，就好多國家真係諗住有病徵先去驗咧，咁就出曬事啊！即係你惹到周圍都係，其實已經係咁就冇乜，即係以防疫嘅角度嚟講就唔 make sense 啫嘛。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因為我們上一次節目都有講啦，其實台灣啊、日本或者韓國呢啲地區，對於有非洲豬瘟嘅地方傳入嘅豬肉咧，其實個限制好嚴格。咁其實而家香港咁搞法，基本上我係不設防喎。而家用台灣嗰個立場嚟講，喂，台灣係你帶條香腸啊，話係 made in China 啊，佢都捉你啊。咁但係我哋而家日日即係大量大陸豬嚟香港，都即係雖然話幾重檢測，但係陳教授都話其實都應該揾到好大嘅證據係可以告話佢應該係有呢個非洲豬瘟。咁其實我哋咪就係面對緊一樣嘅風險，即係我哋嘅香港嘅豬業其實面對嘅風險係一樣更大，即係應該係大好多喎。如果係咁講，因為我哋。啲新鮮豬肉分分鐘就係非洲豬瘟豬嚟嘅喎，咁呢一方面係不設防嘅，嗰時我哋算係。 因為、日本、啊、或者台灣那種思維應該是講緊我堵截，不讓他入境。但在香港他已經放棄了一件事，就在豬方面他放棄了，因為本身已經大部分的絕大部分的活豬都是由大陸供應的嘛，那他一cut的話其實就真的沒有豬食。這個是關於到剛才我說的、就是、沒有前瞻性的思維那件事都會影響、嗯、所以導致我們更加危險，我們本地僅有的豬業的處境是更加危險，因為你一任何有就算哪怕一條香腸，如果是真的入咗嚟香港的境內，你真的不幸成為豬哨，或者係即係有隻野豬食咗，好中意啲人好中意喂野豬噶嘛啲人，咁佢病咗咁點搞咧？ 都冇人喂野豬，野豬喺度炒肉食噶嘛。 一入咗香港境內就有機會感染本地嘅豬噶啦，係啊，咁到時就好大鑊。 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咁講到尾就係香港政府嘅思維到而家，可能學阿程教授講咯，佢就一開頭佢唔覺得一個食安問題。 慢慢就會變。 咁你食安問題你又唔理啦，即係唔係食安問題唔理啦？咁你唔理啦，咁佢係咪一個農業問題咧？嚇、嗯！咁、啊、如果從香港政府嘅政策睇咧，咁其實佢唔覺得有農業問題，因為佢似乎已經唔覺得香港有農業添。我覺得即係呢個可能説穿了係因為咁，即係佢唔覺得佢要為香港農業負責嚇、啊。即係如果你係台灣或者韓國嗰啲，點解咁嚴？因為佢要向佢嘅豬業負責啊嘛。佢要保護佢嘅豬業噶嘛，佢唔係話喂咁你啲有疫情嘅肉照入啦，即係對於台灣政府嚟講係唔 make sense 嘅呢、這個，你講出嚟都俾人鬧啦，即係你咁點你對住我啲豬農，你究竟點交代啊？咁但香港政府係冇喎，即係佢就係咁咯，即係好似佢唔需要諗豬業，唔需要諗農業，唔需要諗本地供應，即係佢完全嘅思維唔係咁出發。但係呢個我諗再進一步就有啲危險嘅，就係其實會唔會到最後香港政府根本對香港即係成個食物供應都係冇想法？嗱，呢個就好危險啊！即係佢原來唔 care 香港嗰個食物供應係點樣嚟嘅。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嚴重嘅失責，即係對於一個地區嘅政府嚟講，即係你一個政府你無論如何一個好基本嘅責任就係你確保個食物供應咯。咁但係點？即係你呢啲咁嘅做法，即係你有得豬瘟豬入嚟，你又 cut down 我哋嗰個本地豬嘅生產，咁其實你有冇一個對於香港食物供應嘅全盤嘅思維嘅咧？即係都策略又好咩都好，即係有冇一個整全嘅思維就係、是、可能我哋點樣 ensure 香港啲人係夠食嘅先咁？即係如果呢個思維係消失或者不存在咧，其實係好危險嘅。即係我因為你都唔好話背唔背靠祖國，即係呢個唔係一個黃藍嘅問題喎。係嘛？黃藍是政見，有得食就係生存喎。即係你去到一個地步，原來你唔 care 嗰個食物供應嘅問題，咁呢個就真係拗曬頭啊！咁啊，似乎香港政府喺呢一系列嘅事件上，咪反映出呢個好奇怪嘅， 即係已經冇咗個執政嘅即係嘅態度喺度，即係佢唔覺得，即係可能而家佢忙緊其他嘢啦，咁當然。所以我哋啲民生嘅嘢咧，就即係擺喺後面噶啦。咁但係我諗，除咗喺個無論係檢疫方面啦、食安方面啦，即係呢啲咁嘅政策，我都見到好似成個政府嘅管治咧有一個崩壞嘅狀況。個 priority 唔係再擺喺我點可以改善市民生活，或者係改善 都唔好話改善啊，即係維持 都即係等我哋冇退步啦， 冇興趣維持， 冇興趣啊， 即係唔係幫你諗呢啲嘢。 不過我諗當中有個 victim 位嘅細路哥，有咩咧？即係其實咧，你睇香港政府咧，佢對於食物安全嘅管理咧，其實係有諗法嘅食物安全管理，即係佢有基本嘅諗法嘅，有啲基本嘅政策，有基本嘅法律係支援嘅，都係有一個咁樣。但係喺做食物嘅即係除咗 food safety 之外咧，有個 term 叫 food security 嘅，其實叫做就係食物供應嘅保障嘅問題。似乎政府就喺呢個係冇諗而。而似乎喺政府嗰個架構，亦都冇一個部門係負責呢樣嘢嘅，就係都冇呢 冇呢個部門。 即係你一個，你諗下，你有邊個政策局係會理呢樣嘢咧？其實係冇嘅，就係 即係佢就 ensure 啲豬冇病。 係啦，係啦，係啦，或者 so called 叫冇病咁樣啦。 係 so called 只係即係真係好麻煩呢個嚇。咁我哋今集嘅時間無奈到呢度差唔多啊。不過咧都反映咗好多香港政府嘅已有嘅問題，亦都即係學阿 Brian 講，即係一個崩壞嚟㗎。即係呢啲好基本嘅思維同埋，即係 food security 點解會冇咧？嚇，呢啲都係好長遠嘅問題。咁啊，本土研究社咧，其實就一路都關注即係 food safety， 亦都包括 food security 啦。咁所以我哋亦都有啲研究項目，其實就係阿 Brian 都會負責同我哋一路去介紹好多啊，將來係嚇咁啊。所以今集時間雖然呢度都差唔多啦，但係我哋嘅研究會繼續啊。咁有興趣咧，可以繼續支持本土研究社嘅研究工作，就可以上翻我哋嘅網頁或者我哋 Facebook 就揾到捐助嘅方式，咁我哋可以。增加我哋嘅研究團隊又好啦，持續我哋嘅研究方向都好啦，咁都歡迎大家支持。咁最後亦都希望大家能夠支持城寨嚇，咁啊城寨嘅片咧成日都黃標啊，咁啊真係好難搞啊，令到即係城寨嘅營運啦，或者係公民社會嘅嗰個經營咧都遇上好多困難。咁啊，其中一個直接解決嘅辦法就係直接捐款嚇，咁所以咧可以透過 FVS 轉數快支持城寨，咁啊好簡單嘅號碼就係6009941 6009941。咁啊今集嘅時間到呢度差唔多，再次多謝陳教授同我哋分享咁多有用嘅資訊啊！咁啊，希望之後再有機會邀請你上嚟啊！咁啊，今集時間到呢度啦，同大家講再見，拜拜。